拜拜 拜拜 拜拜 拜 拜 拜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拜 拜拜拜 拜拜拜拜拜拜 拜拜拜拜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拜拜拜 我那晚你炸地撞親他，今晚就再佢翻，不會有個呃得咁巧啩？我跟你講啦，你咪使只喺嘉文身上打主意，佢有咩事我唔會放過你嘅。 我諗你對我有啲誤會咯。 我冇誤會，我一眼就睇得出你有企圖啊！ 大哥你做乜嘢啫？人哋好心載我同家姐翻嚟啫嘛，點解你將件事炸得咁複雜啫？ 嘉文， 嘉文， 嘉文， 我要去睇下佢。 對唔住，客門，你等先啦。 唔走得啦，人哋俾人走啦， 大件事啦， 佢入去啦， 入 屋 睇下嘉文先啦。 思恒，嘉文咧， 佢闩埋道门咧喺火柱喊啊！ 大哥啊，你平时处事都好冷静噶，点解今晚咁冲动啊？ 咪系，男仔载女仔翻好平常嘅事啫嘛。放咗头先仲有家姐喺处添，你一口就拗死人，一啲都唔俾机会人上诉嘅。 你知唔知你头先咁做，嘉文佢会好难受噶。 我都系紧张佢啫，我唔想嘉文再受到伤害啊。 我哋大家几经辛苦啊，只令到嘉文嘅情绪稳定翻落嚟。佢啱啱开始抬翻起头做人，你又无啦啦碰佢伤口为乜啫？你即系提醒佢啫。 我担心佢啊嘛，唔通咁都有错咩？ 担心，而家仲担心啊！你话点收科啦？ 我又要同佢倾下。 哎，千祈唔好啊！你头先个样咁恶，入去咪打吓亲佢。唉，睇怕都要揾 Miss Man 去收科啦。 我都系咁谂。 有麻烦人哋啊？唔好啦啩？ 你有更好办法咩？ 唉，你哋中意点做就点做啦，我做亲都唔啱噶啦。 大哥。 我之前同你提过嗰个喺泳池撞亲我嗰个男仔啊， 记得你仲话佢你大学里边嘅同学啊嘛， 嗯，就系、是、佢。你话我又喺泳池遇到佢，原来佢系游泳教练嚟噶，佢知我唔识游水，佢教我，仲载我同家姐翻添。大战姐落车，大哥就捉住佢嚟闹。就话佢对我有企图，我觉得我好冇面啊！点解大哥要咁做啫？ 证明佢锡你，惊你受到伤害咯。 佢口口声声叫我忘记嗰件唔开心嘅事，但系佢自己咧就一直耿耿于怀，所以自然俾我接触男人。无论系咩人，只要系男人出现喺我生活范围之内，佢就好紧张。但你知唔知啊？佢越紧张，我就越难受啊！大学里边有咁多个男同学。我真的很担心有一天他会冲入大学，然后讲出一些令人难堪的说话。我知道啊，我知道大哥他很爱我，很锡我，但是有阵时爱都是一种压力来的。 继续讲下去，你想做什么，心里面想什么，话晒给我知。 大哥曾经讲过，为了要我重生，我一定要企出来指证那个衰人，还叫我千祈不要为了那件事放弃自己，要学似其他人咁坚强地生活下去。但我有时觉得他很矛盾啊，这头鼓励我，那头又绑死我。我讲完了 Miss Man。 今晚听完你讲这番说话之后，我好安心，因为你可以说有80%已经回复正常。你不再抗拒男同学，我好替你开心。一个人不是为了人家而生存，大致都限度要合群，一味封锁自己，生活就没意义了。你做得好啱，我支持你。不过都不要怪你大哥，每一个人看事的角度都不同，无论怎么都好，他的出发点都是因为爱锡你，想保护你。其实他都挺用心良苦。 我知道 Miss Man， 不如你同大哥倾下。 吓、啊？ 佢心中嘅结，可能只有你先至可以帮到佢啫。 好啊，我试下。 多谢你。 点啊？瞓得着未啊？ 同你倾咗一偈之后咧，特别好瞓噶。Miss Mun 啊，你好似安眠药啊。 系咩？咁食咗安眠药要瞓觉噶咯？ 嗯，早唞， 早唞。做咩仲打嚟啊？你咪瞓咗啦咩 ？Miss Mun， 我系丹明嘅哥哥立俊啊。 你要揾我咩事啊？ 对唔住啊，咁夜仲骚扰你。 唔紧要。明啱啱至收线，所以我头先以为系佢想打嚟。 我心好烦，我可唔可以同你倾下偈啊？ 可以，你想同我倾咩啊？ 我阻唔阻你休息啊？我可能好长气噶。 我惯咗噶啦，你即管长气。你咁拘束，点同我倾偈啊？ 好，咁我唔客气噶啦。 嗯， 既然嘉文揾过你，咁你已经知道头先发生咩事啦。 系啊， 我曾经发过誓，要好好照顾嘉文，永远喺佢身边保护佢。我请咗律师帮佢打呢场官司，主要嘅原因就系要佢衰人面对法律嘅制裁。咁我每次有重新嘅机会。我发现家咪被人强奸嗰下，我心真系好痛。那个衰人简直唔系人，佢唔单止糟蹋家咪，佢仲打到佢周身瘀伤，神志不清，连老鼠经过佢都冇知过。家咪你好惊老鼠噶。他们个个都不想吃嘉文出庭，夏伟还带走嘉文。虽然我们是兄弟姐妹，但立场不同，我不可以勉强。嘉文经过你辅导之后，已经慢慢站起身。我跟我自己说，由而家开始，我找一个懂得照顾他、关心他、保护他的男人给他。我要他得到幸福，不可以再被男人伤害他。嘉文如果再受伤的话，可能再站起身的了。 我明白，我完全明白你的苦心。我现在是以旁观者的角度去看这件事。有阵时太过爱惜一个人，是会给到压力对方的。更何况嘉文还受过伤添。他现在对每一件事都很敏感，想克服心理上的阴影其实真的很困难的一件事。如果身边的人太过呵护他，他反而觉得自己还有问题。难得嘉文什么都肯跟我说，如果你信我的，等我帮他。一切顺其自然，你太过保护他反而会弄巧反拙的。 或者我真的做错了。 你的出发点并没错，只是不懂得怎么去处理而已。希望你不要怪我这么残 酷。不会，跟你聊天很舒服，不怪只得嘉文这么喜欢跟你聊天。有些事我真的忽略了，多谢你提醒我。 不要那么客气啦，身为一个辅导员，可以帮到人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。 我还可不可以跟你聊天啊？ 随时欢迎。 你知不知道啊？你把声很熟，好像我一个朋友啊。 是咩？人有相似，物有相同，更何况是把声。 咁又系， 真系好嘢噶啦！我哋系咪应该讲早唞咧？ 哇，真系咁嘢噶啦！唔好意思啊， 再讲唔好意思，我就唔接你电话噶啦。 咁早唞啦。 取闹啦！ 咩事啊？我已经唔记得啦。 佢嗰日令到你咁尴尬，真系好对唔住啊！ 我都话唔记得啦，你仲同我讲咁多对唔住啊？操场系咪要咁执咧吓？定系你个颈冇力啊？成日都耷低头嘅。 我 系咯，唔好咁拘束啦。我又唔会食人嘅，放心、啊。我唔会怪你大哥的，我看得出他好锡你，好紧张你。你在屋企是不是最小的先？ 是啊。 怪之得啦，拉女拉心肝。唉，当我不好彩啦。 对不起啊。 又讲对不住。除了这一句是不是没嘢讲先？ 不是，不过我大哥他真的很对你不 住。又来啊，我真的没你收。我首先讲笑的。你又会咁认真嘅？点啊？放咗学要赶住翻屋企报到啊？ 咁又唔使。 Good， 唔使嘅话就得啦，一齐食饭啦。 嗯， 行啦，当向我赔罪啊。 大哥，嘉文打电话翻嚟，话同啲同学食饭喎。 哦。咁我哋唔好等佢啦，食饭啦。 佢食完饭就翻嚟噶啦，唔会去好嘢噶。 得啦，你做咗成日，坐低食餐安乐饭啦。大哥啊，你唔嬲嘉文啦咩？ 有咩好嬲啫？ 唉，咁就一天都光晒啦。我真系咁得人惊啊！ 唔系，你都不知几可爱。 喂，喺我面前赞第二个男人，我嬲噶。 啊，咁大哥系比你成熟，比你可爱啊？ 喂。要打情骂俏就食完饭先吓，无谓搞到我同阿嘉善咧咁自卑。 你哋使咩自卑啫？全部自己攞嚟嘅，一个就扮情痴，一个就扮高斗。话你哋知啊，吊起你卖条绳未必襟嘅，断咗就变成地底泥，要 cheap sell 嘅。 喂，你把口好臭啊！ 话是话，大哥，好心你就留意下身边啲人啦，可能有人暗恋你咧。 你乱噏咩啊？ 咪系。讲笑搵泥样， 哎呀，我只不过系想提醒你，仲有人中意你啫嘛。 仲讲？ 你哋做咩啫？大哥，有人中意你系件好事嚟噶，你系时候搵翻个大嫂俾我哋啦。 嗱嗱嗱，呢句系最啱听啦。 食饭嚟。 嘉诚，好好咁照顾自己。因为自己而生活，在心里面想过什么二哥是知道的，我祝福你。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座水库，单下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可以生存的，你都是一样啊，你周围的人要靠你心中的水库滋润，无论是我家姐或者是二哥三哥，当我们的内心感到干渴的时候，就好想由你那处得到水的滋润，心中冇水库就等于心中冇爱，你明唔明啊？ 二哥，千祈唔好去啲危险嘅地方啊！记得写信翻嚟啊！ 家田，要记住我同你讲话嘅说话。 心中嘅水库，以为自己而生。究竟我而家要嘅系乜嘢？二哥，如果你而家喺度就好啦。 大哥咁嘉文教得好唔开心，我同立奇又冇能为，你好吗？而家喺边？真系好想写信话俾你知，但系又唔知寄去边度好。我睇到大哥喊，佢打电话对住 Miss Nan 哭诉。呢次系我第二次睇到佢喊得咁伤心，但又帮唔到佢，我真系好心痛。请求留备信。